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惯态度会天注定，要不要试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这些，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幽默渐渐不见，雨下雪更没变，没关手链 手 I got this good, good feeling Yes, it's something I did No need to sympathize No, no, no It isn't good

covered up to myself. It's always there. Now they wanna know, how does it feel? To myself, it's always there. Now they wanna know, how does it feel? Gonna let it show, I'm happy to entertain and share with you. It's hard to say how your own thoughts can hurt you. I'm gonna let them stare. They feel like me out there. So welcome to the show. Bring on all the lights. They shine on you. We're together here tonight. Welcome to the show. Welcome to my life. Welcome to the show. Welcome to my life. Welcome to my life. I know I have my flaws. I pay the price, but I'm grateful you're letting me be You know it's time.

寻找灵感，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静静的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在咫尺的未来。 伸手为你而沙哑，用手中留下轻描着 有一位先生多年足不出门，

just wanna run。 拥抱你，请 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我即将会消失，请记住我，我们的爱不会消失，我用我的办法跟你一起不离不弃，直到我再次拥抱。去远方，请记住我，能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 心里面酸酸的暖暖的情 清醒过了，蒸发也变成一趟旅程。如果有主角就是爱，你伸手碎裂的悬崖，把谁停止了，往往搁浅了，夕阳也变成一瞬间，手中星辰一

么多的事，没想到是为了离开家。想再没有水可求，只剩下从早拉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走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又没得到，却走了三秒，但经历时光，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像是迷失上马拉松长跑。觉得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那个不日沦为尘埃。年轻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